在光明星节之际，贝宁的科托努和德国柏林、科隆、包岑举行了庆祝会、业绩讨论会和讲演会，由上述国家的政党、团体、机关人士和群众参加。会上发言者指出，伟大的金正日阁下深入发展金日成主席所创立的主体思想、先军思想，并坚持高举他作为朝鲜革命的不变旗帜，来把朝鲜转变成了一个强有威力的国家。在德国的科隆和包岑举行的会上，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贺电。